向深夜的海洋，沉默为我领航，低头顶住深渊万丈，挥出空拳没有方向，全部重来吧，杀出滔天巨浪。你的眼像深夜的海洋，沉默为我领航，低头顶住深渊万丈，挥出空拳没有方向，全部重来吧，杀出滔天巨浪，全部重来吧，杀出人海茫茫。

想到躲进我棉被，因为我会想起谁，所以谁永远奉陪。飞到陌生的经纬，飞不出那熟悉疲惫，一个 就